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嗱，咁呢四句偈咧，就系合埋嚟总咧，后边嗰三个愿亦都有前边个愿。我哋所有礼赞供养福，所有就系十大愿望中所有啦。这个礼就是第一礼敬诸佛，这个赞就是第二称赞如来，供养就是第三广修供养，所以这一句就是合众有三个原则，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原则。这个福字就是 合计，你不管礼赞诸佛也好，礼敬诸佛又好，啊赞叹诸佛又好，供养诸佛又好，咁都系一件咧系修福嘅事。所以福田，福田就咁嚟啦。嗱，一块田咧，佢哋如果风调雨顺啊，加上嗰啲泥土肥咧，咁我哋插嗰啲禾秧啊，系插几条嘅啫。但系佢将来长大咧，一个坎禾就好大嘅。过四五次都过唔晒嘅，所以我哋中国有两个粮仓，一个叫湖南，一个叫江西啊。嗱，呢两个省嗰啲田咧就好肥嘅，佢哋插禾秧系插四五条嘅啫，但系到收割咧，真系佢个手拿住咧，要过四五次先至割得上嗰啲五禾嘅。所以如果咧呢两个省啊风调雨顺，唔会话天旱冇收嘅话咧。正呢兩個省咧，就對我哋中國整個咁大嘅地方，咁多嘅人口咧，可以講話就幫助好大嘅，成個糧倉又幾大咧。嗱，我哋咧收呢個十大願王，所有禮敬諸佛、讚歎諸佛、供養諸佛啊，所得嘅福咧係好大好大。咁呢啲所得到嘅福嘅大到咧，即是一般人来讲呢，普通人都不知道几大的，唯有诸佛菩萨才知道你所修这个十大愿望，无论哪一个愿所得的福，所得的善根呢，是要十方诸佛才可以知道所有的福啊。就好像块田一样，它的泥又肥，你又好地照顾下它，亦都得風調雨順，咁就變咗呢塊田咧，就生咗好多嗰啲禾，有谷，就對我哋嘅人嘅生活上咧就有幫助。就譬如啊，我哋收十大願王，無論第一禮敬諸佛，第二稱讚如來，第三廣修供養啊，乃至到最後一共十大願咧，只要我哋真正一個實行。真正的你依教奉行呢，你所得的福啊，一般人都计算不清楚啊，也只有十方诸佛呢先至可以呢是知道你所得的福多大。请佛住世转法轮，咁呢一句呢就是做啊第七同埋第六。六者就请转法轮啦，上面有个转法轮啦，咁啊七者就请佛住世啊，所以头四个字请佛住世，就系从众第七愿请佛住世愿，转法轮咧就系做第六嗰个请转法轮愿，大家请佛住世就佛咧。本来就无生无灭嘅，为求众生先至有生有灭。嗱，咁啊，佛住世，长住世间啊，系度众生，即系众生地有福啊。嗱，咁如果佛不在嘅话咧，我哋想修福，或想听闻佛法，自己修心养性啊，想亲近佛嘅开始咧。 都冇機會啦，所以我哋要請佛住世。嗰個目的就是、目的就係轉法輪，啲法輪就佛咧在就住住，咁啊講經説法，轉動呢個法輪啦，係破碎咗我哋嗰啲業障煩惱，運在我哋一直去到啊呢個究竟不生不滅嘅無上菩提。呢啲就是請佛住世嘅目的，就係上佛咧轉法輪。咁啊，轉法輪嘅目的咧，就是、希望我哋有機會聽佛説法，依佛修行，最後咧可以運在我哋去呢個清淨國土，我請佛住世嚟轉法輪。嗱，除咗佛之外，如果佛要離開我哋啦，咁啊，菩薩啦，啊或者羅漢啦，乃至到出家人咧，乃至出家人都冇咧，就一般嘅居士，只要佢係正知正見，有呢個佛法嘅認識啊，我哋都要請佢咧住曬，請佢咧轉法輪，做我哋眾生咧呢、這個眼目，使我哋有機會咧係聽聞佛法，依法修行。不除起忏悔就诸善根，除起就是第五月除起功德，忏悔就是第四月忏悔业障，所以这个除起忏悔这四个转呢，四个字呢就包括了十大愿中第四忏悔业障和第五除起功德。诸善根呢就是我哋无论忏悔或者除起啊，都是我哋种善根。你好地知道自己嘅过处，咁啊对住三宝持，恳切求忏悔，消自己嘅业障。凡有人家地嘅好事，我哋都除起功德，或者出力，又或者出钱。都可以啦，就各人各人的環境，各人各人的能力。你有錢，你就出錢多，你就出多啲，少出少啲冇問題。但如果你少個能力都冇啦，你可以出力，或者個口咧係炸彈，令人家地咧真係決定咧係做呢一件功德事，咁我就叫做除起啦。一切一切的忏悔，要我除起功德呢，都是属于呢修好多的善根。那根呢就是以能生为义啊，无论任何一种植物，在地下种的也好，在盆上种的也好，如果这棵植物呢没有根呢，就肯定就不会生的。那么如果这棵植物呢是有根的话呢，咁啊，粗大嘅植物固然系生得粗大果啊多啦，就算系最细小嘅草啊，咁佢哋有根，呢棵草咧先至可以清清绿绿啊生出嚟，令我哋睇到啲绿色嗰啲眼啊，都比较帮助啲眼都好啲啦。所以呢个根咧就系能生为佢嘅意思，加埋善根咧就系我哋。除起即系第五元嘅功德，忏悔系第四元嘅功德。我哋第五、第四呢两个愿啊，能够做得到好好地实去修持依教奉行咧，就得到好多嘅善根啊，令我哋生生世世啊，呢、这个善根种子系跟随我哋，即使我哋堕于呢个六道轮回。我哋呢个罪孽受完咧，我哋仲有呢个除起呢个忏悔啊，呢两个愿嘅善心嘅功德，都令我哋有机会咧，系再次听闻佛法，系依法修行，不会向众生入求佛道。嗱呢一句咧就包括咧八、九、十三个愿。嗱，回向就屬於第十願啦，最後嗰一個願。嗱，回向眾生，眾生咧即係行信眾生，即係屬於呢個第九行信眾生願。及佛道咧就係、是、第八， 即上除佛學的及佛道啦。所以呢一句七個字咧，就包括回向喺第十願，眾生喺第九願，佛道喺第八願。咁我哋回向啊，又回向眾生，又回向佛道。我哋一個人咧學佛嘅佛弟子啊，我哋嘅心量就要廣大啲，要寬廣啲。就三種回向中咧，第一就叫做回自向他，回轉自己。每一個人，每一日，所有眾經又好，拜佛又好，念佛又好，即使供養三寶又好，我哋每一種佛法嘅善心善事啊，我都回轉俾一切眾生都有份。咁我哋中國都有句話，個福大就量大，量大福大。我哋個人量大咧，肯幫下人，肯為下社會咧，你個福都大啲啦。如果呢個量呢、這個心量唔大咧，太過狹窄或小氣嘅話咧，你所得嘅福咧都唔會好大嘅。嗱，咁啊，世間嘅上層有句咁嘅話啦，所以我哋佛教亦都係啦，仲更高超，要回自向他，就回轉自己所修一切嘅功德善法向他人，唔單係願自己好，亦都願一切眾生好，咁就叫做回自向他啦。第二就回因向果，就是我们所修这个佛道啊，依佛法去修行，那不求这个人天福报，亦都不求这个小乘的声闻缘觉，亦都不求这个权位的菩萨，是一心一意啊，将所修的色界呢，是回这个善心的因，向于这个无上的菩提佛果，唯求我能讲了三秒三菩提，那么叫做回因向果呢。第三个叫回事向你，我们所修一切都是你的事行，是事相上的，你供佛又好，你拜佛又好，诵经又好，参禅又好，做任何一种的法事法会，都是这个事相，我哋识得回向呢个实际你哋啊，回向呢个一成直灭长地，就本经所讲，就回向呢个一真法界，系回向呢个无上佛菩提，咁就叫做回事向你啦。嗱，咁啊三回向都具足，所以就回向众生，属于第九行纯众生愿。回向佛道，屬於第八咧，常隨佛可願。所以呢一句經文咧，就係包括第八、第九同埋第十咧呢三個願啦。咁我隨一切如來學，就修習普賢願本行，供養過去諸如來，及於現在十方佛。呢幾句經文咧，就是隨學諸佛因中的功行，以共呢是隨學讚歎供養三世諸佛。他說我隨一切如來學，這個我呢就包括普賢菩薩時的我，亦包括我們每一個佛弟子，不管出家在家，他發心呢終其身修持這個十大如來，這一個人說我隨就是隨隨一切如來學，如來即是佛，包括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以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咁啊，十方諸佛出世嘅目的啊，無非就係想度眾生。咁啊，即係話咧，我哋無論生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年月，我哋都希望咧有佛出世度眾生，使到我哋啦嚇有機會咧係隨一切十方三世如來去學習。咁有佛做我哋嘅老師，有佛做我哋嘅指導， 有份咧做我哋嘅领队啊，嚟到领导我哋咧去收获，咁啊我哋先至咧唔会咧行错路，唔怕走到呢个邪见，咁亦都唔会咧走到半路啦。好似唔对喎，又行翻转头再嚟，咁啊浪费时间啦。咁如果我哋随时都直以佛出世，常常见到佛，常常亲近佛，常常依常常依佛啊，所开示所教化，我哋嘅学习咧，佛就可以啊，令到我哋从呢个生死嘅之外，破除呢个业障烦恼，了脱生死，就系引导我哋啊往生西方净土，以及其他一切啊清净嘅国土。呢啲所得咁个好处咧，都系由诸佛出世，我跟随一切诸佛学所得到个好处啊。咁我哋下面就解释，随一切如来学，学啲乜嘢？就个修习普贤圆满啊。呢一个就我通常咧学诸佛因中嘅妙行。嗱，咁就普贤行咧，就唔单话现在佛同众生都要依呢个普贤菩萨呢个行愿咧去做，就系十方诸佛啊，佢因中修行，咁咪亦都咧系随顺呢个普贤行愿咧去行。所以话收集即系十方诸佛一切如来，都系最初因地发生，佢所行嘅咧，都系收集普贤菩萨佢圆满行。嚟圆满咧，就即系冇欠缺。十大愿望之中啊，每一愿都做到圆满，每一愿都做到究竟。咁啊，將來就可以啦，成佛到啦，所以修習普賢圓滿行。嗱，我哋承上一句，我隨一切如來學。咁啊，佛咧亦都係因中啊，佢所修呢個清淨嘅妙行，都係普賢菩薩嘅行願。嗱，咁啊，佛因中都係修習普賢菩薩嘅行願啊。当然我哋随一切如来学咧，亦都学佢因中所修嘅妙行，亦都系咧收集普贤菩萨嘅行愿，希望得到嘅圆满。就供养过去诸如来，嗱咁呢一句经文咧，就系一种供养三世诸佛，咪供养过去诸如来。嗱，既然有过去，就當然包括咧係現在與共咧係未來，尤其是下邊一句啊，佢我願普隨三世學，佢已經咧舉出三世物過去、現在、未來咧，所以呢個供養過去諸如來，因為有個諸字就話好多，好多就包括過去、現在、未來，我供養啊過去諸如來。嗱，咁呢種我供養咧，從表面上睇就係呢個財物啦，好多好多個財物，對到好似都高過呢個須彌山。當然普通人個財力咧係做唔到噶啦。啊，更加就算你有咁嘅能力，你做得到，都係屬於呢個財供養，唔係究竟嘅。但係供養咧，我哋上邊個長學問啊，最緊要。有呢個法供養，佛有七種，就係如説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願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嗱，呢七種供養啊，我哋依之去做咧，就係、是、叫做法供養。无论边一种，你依之修行咧，就叫做真正供养法。咁亦都说明咧，我哋供养法唔系单系做呢个外表，买只花，或者买几个生果，或者咧买只饼食，或者住一个供菜，或者烧柱香， 呢啲不過係外表，係表示我哋呢個外表啫。嗱，從呢個外表啊，就表示我哋呢個內心，即係從呢個事上咧，就表示我哋呢個理體啊。所以我哋供養咧，你最緊要修呢個法供養，就係由最初完著修行供養，至到最後啦嚇。咁啊，不捨菩薩力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如七種供養啊，如法具受持。就真真供養啦，佢話供養過去嘅、現在嘅、未來嘅三世諸佛。嗱，咁我哋為咩事講啊？要供養三世諸佛咧，當我願普除三世學啊，亦都希望啦嚇，我所供養嘅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我仲希望咧。是有機會能夠呢親近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跟隨他們學。那為什麼有什麼時間要跟他們學呢？就是目的速得成就大菩提啊。我們隨佛學，如剛才所說這七種的法供養，其中第一種呢就是如說修行供養，即是如佛所說、如佛所講、如佛所教導，所以是我們呢，我們依教修行、依教的學習，聽了之後呢，是切實這樣呢去實行，那麼真真正正呢是供養佛啦。由於我們啊真正聞法之後依法修行，就可以斷煩惱、消業障、了生死，所以話速得成就大菩提啊！好快好快就得到成就圓滿啊！無上嘅大菩提正到無上國度，國度所有咧一切一切啊，究竟成就咧佛果菩提啦，佢話速得成就。大菩提，所以呢一句咧就係講點解我哋要隨佛學，點解要供養三世佛，就係、希望咧速得成就大菩提。個所有十方一切剎，廣大清淨妙莊嚴，眾會圍繞諸如來，悉在菩提樹王下。咁呢四句經文呢，就係、讚歎佛嘅個所有十方一切剎，十方唔一切嘅剎即係國土，當然指呢個佛國土。十方世界都有佛出世，係主持道場，係教化眾生。咁啊，因此啦嚇，我哋咧就常常尊重頂禮。要常隨佛學咧，就係隨十方一切佛剎國土裏邊所有嘅佛嘅廣大清淨嘅妙莊嚴。嗱，廣大咧就講呢個國土係好廣大，嗱清淨咧就係、呢個國土裏邊啊，冇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冇呢個三惡道咧。亦都冇呢個女人嘅，所有佛國土純粹都係大丈夫身，係冇呢個女人嘅。所有一切佛國土咧，都係七寶所莊嚴，係七寶所成，就包括金馬銀銀牛皮車馬馬路三虎馬，係七寶咧係為地。七寶咧，為佢呢個國界。既然呢個國土係佛國土，又廣大，咁咪又冇呢個三惡道，又冇呢個女人，當然清淨啦。亦都順住七寶所成，咁咪叫做妙莊嚴啦。我哋呢個世界咧，就係、泥沙石頭。呢、這個地下咧根本就都係泥土沙石， 但是跌落世界要清净六佛国土啦，都是七宝所成，七宝为界，所以叫做妙庄严。咁呢个清净呢处咧，有啲人恐怕咧听到唔高兴啊。咁啊，冇沙漠度当然就好啦，冇地狱恶嘅畜生。咁啊，纯粹系大丈夫上冇呢个女人咧，尤其是女界咧，听到就好似唔系几好味道噶。嗱，其实咧，佛系佛法，一切嘅经典，整部《大藏经》啊，你读一世都读唔晒啦，里边无论边一部经啊，大体上都系讲喺呢个清净国土里边咧，系冇沙漠度。純大丈夫冇女人嘅，有錢女人係乜嘢問題？呢啲都大家都知嘅。嗱，所以咧，女人嘅業障咧，即係平均嚟講一句啊，係比呢個男子咧係比較咧係多啲咁多。你就唔使講話信佛，就以呢個世界上嗰啲國家，我哋所知咧。咁咪有啲國家咧做總統都冇女人噶，選舉都唔選女人噶。點解？因為女人啲個性咧，個性唔定啊。尤其是今日咧，呢個國呢個世界咧，動不動就核子戰爭咧，唔係講玩笑噶。一發就核子一死，世界都覆沒噶啦。所以咧，男人咧在呢方面咧就比較沉得住氣啲，佢呢個品性咧就冇咁容易得發作。嗱，女人咧當然啦，我唔係女人，我唔知啊，我都只係聽呢個書上呢個經常講，因為女人嗰啲個性啊，好容易咧受呢個情緒影響啊。咁一旦唔小心發動戰爭，好大件事啦。所以凡日佛經所講嘅清淨國土咧，原則上係冇女人。嗱，咁啊，第二咧，咁啊，既然講到呢啲咁嘅理由，就係、是、鼓勵咧嗰啲女子啊，好好地咧，既然都係咁嘅人生，咁啊，快啲咧利用呢個人生咧去修行。第三咧，就從金剛波嘢呢方面講咧，係無呢個人相，無呢個我相，無呢個眾生相，係一律平等。不管係男相女相啊，都係迷真起妄，由做呢個業障而成。不過做到呢個男性嘅業障，佢就做男人啦。做到女性嘅業障咧，就係、是、做女人啦。咁所以咧，從呢啲咁嘅因果上嚟講咧，我都可以講一句：凡係喜歡打扮嘅，將來肯定係做女人。女人多數都喜歡打扮，呢、這個亦都係啦嚇，大家都知噶啦。但男人都打扮就冇女人唔緊張嘅。就算每朝起身洗咗面之後咧，男人就咁啊剃下鬚，幾分鐘搞掂。但係好多女人打扮咧，一個鐘頭都唔掂啦。咁呢個時間就嘥咗好多。如果你練粉朝朝將打扮呢一個鐘頭練粉啊，就包你往生極土。咁所以呢個問題就鼓勵咧，一般修道又算女人啊，既得到呢、這個。人的身呢，不管是男人女人呢，都好的利用呢，未曾变化之前，这个未走之前啊，是争取这个时间，是珍惜这个光阴，好好地呢，是多做两部经每日，或者多念几句佛啊，咁咪希望呢，尽此一步身，不管男生女生，唔好再做一个人。能够往生净土是莲花化身啊，个不受呢个父母嘅包胎所包围，咁就最好啦。所以话广大就系个土，里面清净系冇呢个三恶道，冇呢个女人，纯粹系大丈夫相。个妙庄严咧，国土里面 是崩流离车门马落三虎马，是七宝所食，七宝为戒，得众辈围绕诸如来。凡你有佛国土，即有佛出世的佛国土啦。又咁啊，佛每一次去到边个地方讲经度众生，都有好多咧菩萨或者大罗汉声闻，乃至天龙八部个护法神，因为一切都去到边度，嗰啲众生嗰啲人咧系围绕住佛做乜噶？就是想亲近佛，想希望呢是听佛呢是讲经说法，得到呢依法修行，不要再受这个生死轮回的痛苦。这些就是呢围绕住佛呢个目的的生命的众会，一切的法会好多人围绕住佛。他说识在菩提就树王下，那咁啊佛咧就成道啦，那成道佢就喺呢个菩提树下，那咁啊菩提树咧就个树中之王嚟嘅，那咁啊我都曾经去过印度一次朝圣，咁因为我哋唔系生在印度咧，咁就曾经有咁嘅机会咧，只系去过一次啫，好似系啲吸毒动员啊。同埋好多呢个社会房啊、绿野苑啊，嗰啲佛教当初佛在世嘅圣境，好似灵鹫山啊，咁我都去过参观过，就应该好多地方都唔错啊。但家下咧已经全部都毁坏晒噶啦，啊，好多嗰啲所谓当年有屋嘅地方咧都冧晒，剩翻一个长脚树嘅啫。咁但菩提树咧，我都曾经啦吓，花咗好似十蚊美金俾嗰啲印度人，叫佢喺个菩提树个脚嗰度咧，咁啊，嗰啲细棵嘅又挖咗一棵菩提树，或者第十嘅树包住嗰啲翻嚟香港啦，我都试过。点不知我哋响屯门，我自己个地方一种咧。一年嘅，哇，幾大呀！嗰啲根咧就生到好多地方都有跌。如果你將佢除咗佢咧，一真係佢兩三年之後，嗰啲根啊，可能連屋都會爆啦。所以咧，我就結果都冇要啦。嗱，咁啊，菩提樹咧就係佛樹嚟嘅，佛咧喺呢個菩提樹下成道，所以識佛就叫做降啊嘛。所以他有这棵树成道呢，就是他叫菩提树的。这些菩提树呢，就是他树中之王的。他原来的名字呢，他叫不拨罗。不拨罗。那么这个我们中国呢，就是他叫菩提树。十方三世诸佛呢，都是向这个菩提树下呢，是打坐成佛的。所以菩提就是降啦，啊菩提树咪即系降悟个树咧，既然真系降悟个树啦，所以十方三世诸佛啦，佢要成佛嘅时候咧，都系响呢个菩提树下咧系成佛嘅。但十方所有诸众生远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就滅除煩惱盡無餘，咁呢四句經文呢，咁咪亦都係呢係重呀，第九行順眾生緣嘅，個十方所有諸眾生，十方已經講過啦，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方下方，十方亦都包括三世啦，所有的众生，即是所有的人类啊，无论你哪个国家，什么的种族，贫富贵贱，有钱没钱，无论啊，总之十方三世有国土就有众生，他们远离忧患，日常安乐啊。那么十大愿望中第九呢， 有个叫恒顺众生愿啊嘛，恒常随顺众生，恒常呢系教导众生啊，要化导众生。咁为乜事呢？就系愿佢哋呢离开一切嘅忧患，常常得到安乐。嗱，咁啊忧患就系我哋啲众生呢系好多嘅忧人。是很多的过患，一般来讲呢，这个忧患呢就离开这个贪嗔痴烦恼，不得安乐呢就离开这个三苦八苦，但这个烦恼和这个三苦八苦呢，众生是人都有，是人都具足，可以讲呢，如果你没有这些贪嗔痴烦恼的忧患，没有这个三苦八苦呢，那真的你就是圣人了，你就出世解脱。那实际呢，众生呢人人都有了，他就不想出来的。一般的人呢，尤其世界上有佛教理论这么好，修持这么好，你有几多个人真的信佛呢？又有几多个人呢是发心出家呢？是好少，好少真的微乎其微啊！就是呢，他们一般人不明白这个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冤憎会，五阴炽盛，这八种的痛苦，亦都不了解啊！这个贪嗔痴烦恼那种的力量之大，可以呢鼓动插到我哋咧做呢个种种嘅罪业，所谓杀到人亡走啊，做呢啲咁嘅罪业咧，就得到呢个三苦八苦呢个人生。佢唔明呢个道理啊，所以都得会有呢个心咧，啊离开呢个咁嘅苦恼。但系愿离咧，就系我哋修行呢个十大义王。既然九者恒顺众生愿啊，我哋的愿啊，将我自己所修呢个功德十大愿王嘅善根啊，系回自向他，系回转自己所修所得呢个十大愿嘅功德啊，系向于一切嘅众生做乜啊？系愿一切众生啦，离开呢个贪嗔痴。烦恼的忧患，离开啊！呢、这个三苦八苦，常常得到咧身心清净，冇咗呢个贪嗔痴嘅忧患，冇咗呢个三苦八苦嘅苦恼，常常得到咧系身心清净安乐。就唔加话佢眼前，此我哋仲鼓励佢，为佢开示。令佢明白到咧，贪嗔痴系烦恼嘅根本，系为一切罪业之源咧，即系我哋受三苦八苦各种咧，系罪业根本嘅来源。所以我哋为佢开示真正嘅佛法，令佢明白到咧，系依呢个法去修行，先就可以离开呢个忧患。常得安乐，咁啊进一步咧系获得甚深正法嘅利益。嗱，正法咪即系佛法啦，佛法咧系最正确嘅。其实佛法咧就可以讲咧系讲呢个正信，就唔系讲呢个迷信。啊，信咪即系信就算数。我哋有咗个实验，佢嘅信解行证。我哋有机会，无论你自己睇佛经或者听法师讲经，生起佛法嘅信心，又或者由你个同道同参咁啊引导你入佛门，生起个信心。我哋进一步咧系要了解啊，唔系话信就可以成功就得啊，跟住了解。嗱，了解之后咧。不过咧，稍微程度高啲咋，咁啊仲要实行啊！我打咗个比喻， 边个唔相信世界上嗰啲大有钱佬、大富豪啊？边个唔想？系人都想，但我哋相信佢嗰个，但佢点样可以得到成个世界上有名嘅大富豪呢？啊，当然有佢嘅理解，有佢做生意嘅眼光，有佢做生意嘅揾钱嘅本能，仲要实行啊！都唔係話有力量就可以啊，做一生啊，真係咧認為呢盤生意咧係一定有錢賺，咁啊真係咁去做，咁啊先至有得證啊，有得咧成功係有錢收入，成為世界上嘅大富豪啊！所以上解行政咧就係佛法啦，個四個大綱目係四個咧大綱要啊！你想真正得到佛法的好处，你对这个信、解、行、正这四个字真的好好地的，好像是金草蓝一样，我想晕的你都不好地，慢慢搭啊搭啊搭啊，我想晕的有好多金草味，你一定要相信，还要了解，了解之后呢还要实行，有实行一时就可以得证啦，好似十大愿望，唔系话我相信就算啦。我哋要了解一点系见诸佛系咩意思？你真系去做有啲乜嘢好处？你要了解清楚先至实行啊！我日日都拜佛，清真如来，你要咧好啲相信，又要了解先至清真如来。你的口呢生生世世啊，吐出出言法语，吐出都是这个莲花清净的妙香，不会口臭啊，不会落口的，不用落口，不用刷牙膏的。我们之所以成日要刷牙啦，就是因为生生世世不知讲几个大话，就因此啦，那些口气又臭的，嗰啲牙你又會爛，你又會蛀啊！如果我哋常常仲經念佛，你一生人都係信仰三寶、讚歎三寶嘅話，真係咧嚇，你生生世世做法嘅人之後咧，你個口咧唔會有呢個口臭啊！你講出嚟嘅説話咧，聽出嚟嘅口氣啊！人一定闻到不会闻你口臭啊！一定咧系透出嗰啲莲花清净嘅妙香啊，就系如是嘅好因，得到如是嘅好果啦。所以获得甚深呢个正法嘅利益，正法就冇半点嘅邪知邪见，就系我哋信，要信得透彻。了解你都要了解得徹底，我哋嘅實行你啲行燈咧，呢個湯莊嘅大路，咁啊先能得到咧，去到你個目的地，成就你個無上菩提。就係解釋我哋行善眾生啊，與所有眾生咧，離開呢個貪嗔痴嘅憂患煩惱。離開呢個三苦八苦，常得安樂。嗱，究竟咧，由此之後啊，相信呢個十大義和，依十大義和修持啊，最後獲得個甚深正法嘅利益。嗱，呢個獲字咧，亦都要咧有啲解釋下嘅。嗱，獲得就收穫啦，好似我哋做生意有錢賺，咁咪收穫咯。好似我哋种田，咁啊种咗辣菜喎，咁又淋水又淋肥又有阳光，咁咪有收获啦。啲菜大啦，可以食得啦。有啲成一斤重一棵咁，系话可以食啦。呢啲咪收获啦。嗱，咁啊嗰啲收获咧，就系由你去努力，你个努力得嚟。如果你种一棵菜啊，你唔淋水，啊你唔淋肥。你唔挖松嗰啲泥，你唔掹下嗰啲雜草咧，你嗰幾棵菜點做唔生啊？就算佢唔死都好咧，都唔會好大一棵啊！ 好容易就落我哋本地唔食就絕對唔係好靚啊！即係由我哋去量個量力咧，去得來。嗱咁嗱，呢個量咧就係由講我哋嘅修行，由我哋嘅修行咧就好自然就得到。你只要依呢個十大願望去行，就係如説修行，就真係共有份啦。點解啊？因為你如説修行，你得到好處啊嘛。你得到好處就必須嚟噶，就從佛講經說法嗰時開始得嚟。嗱咁啊，佛開始嘅目的就希望你依教奉行，希望你得到解除世間身心嘅煩惱業障，得到成就無上菩提。咁你加如住修行，真係得到啦嚇目的成分啦。咁佛當然就歡喜啦。咁呢個先係真正係供養法，所以獲得受生正法利咧，我哋真係咧係供養佛啦。亦都如一切眾生啦，離開呢個煩惱嘅憂患，身心無有病痛，無有三苦八苦，常得安樂，進一步得到受生正法嘅利益。分別除煩惱就盡無餘，這一句呢就指著解釋這個憂患，就肩負帶呢是解釋安樂常安樂。那憂患就是煩惱，如果我們沒有了這個煩惱的憂患呢，我們就不會受這個三苦八苦，我們這個身體呢就不會受這麼多的痛苦。就因為有這個憂患煩惱啊，才有這個身體上三苦八苦那種的災難。咁加我恆常眾生願嘛，恆常隨順眾生，將十大願望的道理實行那種的層次，咁教化眾生，同眾生結緣，令一切眾生啊依教奉行，咁就滅除呢個憂患的煩惱，盡無餘，滅到個盡，一啲多餘多餘正道嘅都冇啦。咁一切憂患煩惱斷除，就冇咗呢個生老病死嘅因，因都冇啦，就當然冇呢個果啦，不受呢個生死輪迴三苦八苦嗰種嘅痛苦，所以得到呢個常安樂。我滅除煩惱盡無餘，咁我為菩提修行時就一切隨中成熟明，常得出家修正界，無垢無破，咁無穿漏。嗱，此幾句經文咧，都係咧做呢個第十菩提回向願。嗱，呢個第十菩提回向願咧，下面有好多段經文嘅，但係對於呢個長河文歌普皆回向咧，而有多少咧唔同嘅，係有好多個層次，好多種嘅緣行嘅。嗱咁啊，頭先念呢四句啊，就叫做受持願，一個受持呢個十大願望，話我為菩提修行時。我就是代表这个修普贤十大愿望的人，为着证得这个无上菩提，就修行这个十大愿望，修持十大愿望那个时候，就一切趣中成宿命，一切趣呢，趣就趣向，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乐趣，呢六種就是地獄惡鬼畜生，就叫做三惡趣，係做下呢個貪嗔痴三煩惱，係趣向呢個三惡道。咁啊，貪心重就趣向地獄，嗔恨心重就趣向呢個惡鬼，愚痴心重啊就趣向呢個畜生。咁呢三條路嘅趣向咧，就呢三煩惱就趣向於呢個三條惡道，咁啊叫做三惡趣。日天可修羅就叫做三善道， 就佢哋三股善嘅好嘅吹，就吹响呢三条路，就系包括五界十善，或者嗱四禅八地。嗱咁啊，修持五界清净，就肯定吹响于呢个人道。大家都应该唔会忘记，我都讲过好多次，五界系为人道之恩啊！你想得翻一个人，无论系男人女人，有钱冇钱，得个人生咧系好难嘅，唔系咁容易嘅。但亦都唔系好难，只要你持五戒持得好咧，呢间保险公司咧唔使收保费嘅，系保证你啦诶得翻个人生。嗱天咧就系收呢个十善法，就系呢个心唔好杀到人。呢、这个口唔好妄言，以乱个口有事。个心咧贪嗔痴唔好咁讲，就坚修呢个四禅八定，就可以升到呢个天上品佛。嗱，咁啊，阿修罗咧，本来咧佢喜欢打斗呢样众生啦，系最喜欢连时斗飞嘅，但系咧都系归佢属于咧呢个善道。佢亦都有啲善心，不過咧呢個做眾生嗔恨心好重，但係咧雖然嗔恨心重，佢仲有多少個時間，所以都屬於咧呢個三善道之一。嗱，人天可修羅呢三種道或者三條路咧，有個善即係好啦，係好嘅路，到五界十善同埋四善八定啊。所得的三条好的路，那么三条是恶的，三条是好的，我成为他的乐趣的，那么正面的他的乐道是六条路，趣就趣了，这六条路呢看你做什么样的因，你的趣向于是哪一条路。但是有些地方呢，好像我都讲过一下，是讲这个五趣啊，讲呢个五道就少咗一样嗰个，都话唔到六道或者六呢个得五咧，呢啲就佛经里边咧呢个翻译人一种嘅考验，因为呢个阿修罗咧，其他五道都有嘅。嗱，我哋先讲清楚，修罗佢个名咧，中国话佢系飞天啊，佢有呢个天人嘅福报。但佢哋欠缺呢個天人咧嗰種嘅德，嗱咁啊天人嘅德咧，起碼佢唔會六時鬥飛，唔會喜歡打鬥嘅。但我修羅嘅人咧，佢哋最中意打鬥，咁啊最中意六時鬥飛，就唯恐天下不亂嘅。嗱，所以佢呢類眾生咧，將佢包括啊分落其他個五道。好似我哋做人，嗱咁嘅人都有啲咁嘅人，我哋亲戚朋友啊，或者相熟嘅同事啊，你只有几十年做人，喺我哋嘅世界上咧，应该都遭遇过好多你嘅亲戚朋友或者同事啊，或者系一般嘅朋友，好多呢啲咁嘅人，佢话呢啲人咧中意连词斗非，中意搞搞共。唯恐天下不乱啊！嗱，呢种就叫地人道中嘅可修罗。嗱，咁啊，地狱嘅众生咧，咁啊，亦都有啊，亦都有好多啦，搞搞共聊是斗非噶。嗱，咁啊，饿鬼咧就更加多啲。佢话系饿鬼啊嘛，冇得食噶。咁啊，敌人咧有得食咧，佢哋惊人哋抢啊，佢哋遮遮掩掩。但咁如果有人發覺哇，你有一句好嘢喎，喂唔俾咗我食佢搶啦，咁咪打咯。所以常常惡鬼道中咧，你有呢個打鬥，你都話冇得食，變咗有得食人睇就想食打你。咁因此無論地獄惡鬼都有呢一樣咁樣連詞鬥非，喜歡鬥爭嘅人，就歸於呢個地獄惡修羅。或者係惡鬼個魔修羅，咁啊畜生就更加唔使講啦。你養兩隻狗咧，如果你俾咗佢哋食啊，佢哋要昆仑，兩個一齊嚟， 如果你俾一個唔俾一個，遲啲改一個一定啦嚇，唔高興啦，就可能搶食就打交啦。呢個叫做畜生割手羅，就係畜生道中咧起動打鬥啦。所以呢個割手羅咧，在其他嘅天人、地獄鬼、畜生裏邊咧，都有呢一類咁樣嘅割手羅本身。所以將呢個阿修羅咧，就撥歸人天地獄鬼畜生，都有呢一類咁嘅人，所以就講呢個五道，或者就講呢個五趣，就少咗呢個阿修羅。理由就係佢得在其他個五道咧，都有呢個阿修羅呢啲嘅種類，所以就只講五道五趣，就唔講六道六趣啦。嗱，家下話。一切趣中成宿命咧，就係話我為菩提，我為咗正無上菩提，修行呢個十大願王，受持呢個十大願王啊，又修行呢個受十大願王，用受持十大願王之故啊，有啲成功，有啲成效啦、啊，就是、一切趣中在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的六道之中就成这个宿命，即是有这个宿命通，有这个宿命之力。所以我常常说，你们无论去到哪里，你听这些人说我有神通啊，我又见到什么见到什么，你不要起奇啊，你不要被他骂到你啊。其实呢，这些这样六通呢，最後呢個漏盡通咧係最難得，就三界要漏盡呢個見思煩惱先至證阿羅漢，就出世嘅菩薩漏盡呢個塵沙煩惱先至成菩薩，最高漏盡呢個無明煩惱先至可以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所以最低嗰啲咧，所謂一般人啊。有咩又話見到乜見到乜，你唔好俾佢呃到你。可以講句，凡你信佛嘅人，就算你唔係佛教徒，你唔信佛啦，只要你依佛教徒修行，你食下素，你每日念下經，即係你個心嘅正念，唔好啦個心咧諗唔到其他嗰啲雜嘢。六種神通，前面嗰五種咧，好多人都得噶。天眼啊，天意啊，他心啊，宿命啊，能足啊，呢五样咧，好多人都有啊。当然最后呢个流传通咧，就唔系个个得啦。所以家话咧，一切要成宿命咧。咁因为有宿命啊，先可以知道自己宿生咧系曾经做过乜嘢事，生到边一个世界。有没有在佛法里面做过时间，有没有做过这些功德事，有这个宿命通呢才可以知道。但是家庭史呢，他为了成就无上菩提，修行用受持十大愿王，由所修行十大愿王之故得到功效，在一切趣中，無論我在邊一度六道中我怎樣，我的成就我有呢個宿命通，咁啊知道我前生咧都係有啲啦嚇佛法嘅善根啦。嗱咁既然有佛法嘅善根啦，你就做你善根嘅事咯喎。咁做咩事啊？個常德出家就修正戒，所以我常常講啊。你唔好睇出家去咁去做和尚，你一定能够做到和尚，你哋有福啊！你做唔到和尚咧，你冇福啊！嗱，咁女众咧就仲比有利啦。女众出家，无论男众出家、女众出家，系食十方，所以一步千家饭，系孤身万里游。呢啲咁嘅福报啊，唔系一般人得得到啊！顺治皇帝讲啊，佢话八年三万六千日都不及身家半日闲啊！ 一百年就三萬六千人，一年三百六十人，咁一百年咧就三萬六千人。做皇帝都好辛苦啊，即係做國王、做總統，今日講總統或者主席，全個國家嘅大小事務，你都要作一個決策。你係最後個決定權俾人嚟噶，都唔係我淨係食飯就算數噶，幾多心事？幾多嘢要負責要做啊？所以佢話咧，真係想做下工啊，想話睇下書都冇機會噶。所以就不得身家半日閒。佢話內事糊塗就虛事迷，就空在人間走一回啊！內嘅時候糊裏糊塗講乜嚟？有邊個想得起啊？咁我哋係人都知道從我媽度生出嚟。我哋點樣出嚟？咁離開阿媽嗰一秒，你有咩感受啊？你仲記唔記得咧？咁係人都知道 B B 肚仔個咪喊兩聲咯，媽媽俾埋你飲啊！呢啲咁嘅情緒就係人都知道，但係每一個人啊，佢就嗰種感覺係點咧？冇一個人記得啊！點解唔記得咧？就糊塗啦，所以來個時候咧就糊裏糊塗，乜都唔記得啦。但走去時就迷喎，走個時候咧都係咧迷迷糊糊咁就走啦。咁就病咗咧，已經模糊，唔頂唔掉。咁啊，最後咧病到不能再病咧，就離開啦，都係迷迷糊糊啊。識得念一句佛，所以我曾講過咩佢哋助念咧。助念就唔係話等死咗去第二個幫佢念啦，咁就叫佢超度啦。就係咧規定醫生話呢個人咧捱到幾耐啦，你哋準備啦嚇。同時咧佢中意食乜嘢，你就買多啲俾佢食啦。即係話食特別多次噶嘛。咁樣咧由嗰日宣佈開始咧，我哋呢一班舍友啊，呢一班蓮友啊，呢一班居士啊，念佛嘅人啊。輪巴對住佢幫佢念佛，一路念到佢最後斷氣為止，等佢呢個頭腦清醒，聽唔到一句佛號，咁離開呢個世界。嗱，咁呢啲咁嘅福咧，真係咧一般人咧享受唔到啊！你啲計算未必信佛啊，咁啊，如此類推，有好多好多問題。未必解決得到，所以一臨走啊，都係糊裏糊塗咁樣走啊，咁啊靠佢靠自己啦。所以我哋平常念佛咧，就希望個心咧時時記得，都係一句佛號，或者特別咗，或者觀世音菩薩，或者某一部經最簡單嘅心經啦，例如我六十個字就話，你一生人時時念，處處念。到臨走嘅時候，無論點樣辛苦、點樣痛苦，你個心、你個頭腦啊，你嘅意志仲記得一句佛號，仲記得一部心經，咁樣啦，好啦，即係你冇咁多迷悶啊，冇咁多糊塗，就你嗰一句佛號，嗰一卷心經咧，就引導你啊往生淨土啦。本經就所講是十大願望，如果我們平時以十大願望或者朝朝日日時時得閒你就念下，得閒十句話只咪一句話六個字，十句話六十個字，五分鐘就 OK， 我哋有心就咁咧，你日日咁樣念下，念得多咧，真係到最後啊，係長行人講個唔係我講啊。最後你走神，乜嘢都跟唔到你噶啦，就為此願望就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到彼前啊！一殘留之中，得精得往生極樂世界。嗱咁啊，咁便宜，咁着數，唔使花錢嘅，咁啊咁好嘅事，對自己將來有咁大嘅幫助，你都唔做。咁咪算你冇善根啦，咁就算你冇福報啦。呢啲話唔係我講噶，有經文證明啦，就係長行啊最後嗰度嘅啫。一切 人就一切诸根悉皆生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都退身噶啦。但系到宫殿六国富商大臣，任何一件事物日程都跟你唔到，唔会跟你。但系为此如何不想舍离啊？咁啊几好。咁就證明咧，我哋學佛嘅人所信解咪即係嗱，家講咗呢啲道理俾你聽啦，有呢個經驗做證明啦，唔使其他，就係你十大業王六十個字，十句五分鐘就通過噶啦。咁你日日念佢真係，今日念兩次都熟啦。咁你以後日日咁樣念，又盡量咁樣做得幾多算幾多？你因為做得慣。做得純熟都唔使諗，你就記得啲，唔使諗，你就適合去做。咁樣到臨走嘅時候咧，就不過呢個病苦電若冰雹你啊，你都可以接受。你就呢個十大於王，你就唔會忘記啊。所以你一禪落中，就引導你將往生極樂世界。咁啊，到時見阿彌陀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诸大菩萨做你个伴侣啊，咁啊咁好嘅事，咁你都唔会收；咁好嘅事，你都唔相信，了解唔含啊，咁样咧就属于自己无福啦。所以话一切水中成熟，亦得到呢个宿命咧，系证明我宿生咧仲有啲时间。所以咧，我咁啱常常得到出家嘅修定界。常就幻想，咁未有轉變，唔論乜嘢境界，都到我唔喐，我呢個出家嗰念心話上登，嗱出家就出呢、這個一般就出呢個世俗家，嗱其實真正講一句咧，就要出呢個三界家，出完呢個欲界、色界、無色界，出嚟三界呢個見思煩惱。我哋喺呢個三界咧，被呢個三界嘅生死箍住，就我哋呢個三界，我哋嘅家。咁家我哋出呢個三界家，就要啦嚇，離開呢個電視煩惱，靜卧落去，先至出到呢個三界家啦。你大家睇下嗰啲字啊，呢、這個家字係人嘅識噶啦，家庭。我哋養家，家裏面嘅親人，呢、這個家字稍微讀過有字書，就識呢個字。嗱，呢個字點樣寫啊？就係諗冇頭，揾字典就揾我蓋就諗冇頭噶啦。下面一個齒，所以馬牛羊雞犬齒，齒六畜引人所齒，就出在人之初裏邊啦。讀過人上都知道噶啦。咁我做細路仔咧，就冇有我哋嘅年代冇有字讀嘅，就讀嗰啲卜卜爭，你拜下嗰啲老師叩頭頂禮。咁老豆啦嚇，就請個老師教我哋紅皮書即係人之初，天地如何，呢個天之中如何，三部皮書。嗱呢個家字咧一間冇，下邊呢個齒齒啊，就係只豬。嗱，豬就已經係蠢嘅，你仲揾兩冇笠住佢，又係咪蠢上加蠢啊？係啊，即係我哋中國人做嗰啲事咧，係好有意思啊！咁啊，豬除咗食嘢瞓覺，你真係踢佢都唔喐啊！你踢佢一下咧，佢就軟硬兩啊，咁就直接坐喺度啦，就好蠢嘅啲豬啊！咁啊，再揾兩冇咧，箍住佢笠住佢啊！佢就真係冇曬自由，咁啊蠢上加蠢，所以我哋修行人咧有機會有咁嘅時間能夠出家，係出嚟咗呢只豬，脱咗呢個帽，唔好再俾呢只帽咧笠住呢只豬，呢只帽一脱咗去，嗰只豬就自由啦，再冇呢只帽都箍住佢啦，佢就可以自由做佢自己嘅事啦。所以出家普通就出呢個世俗家，即係冇呢個家庭個婦女， 扮完放下，冇呢个家庭，冇呢个名利，冇呢个种种世俗嗰种嘅斗争，咁啊过呢个出家清净嘅生活。嗱，咁啊出家点样佢哋清净咧？就下边呢三个字咧，就叫做修净戒。嗱，凡你出家，通常都讲受个三坛大戒啦。嗱，第一坛就系沙弥戒。嗱，咁啊沙弥戒就八关斋戒咧，前八条加第九，过午不食，加第十不触金钱戒，就共成一十条，就系沙弥戒。嗱，第二就受呢个比丘戒。嗱，比丘戒咧，就最多问题嘅，受比丘戒嘅人咧，常常咧发生意外，受唔成。佢点解？就佢宿生嘅业障重物，佢呢个魔障重物，好容易令佢退心。所以当呢个比丘或者比丘尼谈之前咧，嗰啲人喺师父戒律上讲开始咧。就鼓励嗰啲呢一期嚟受戒嗰啲出家人咧，要做功德，或者放念头，又或者告真，又或者拜忏，以呢个放念头超度嗰啲先人，以呢个共真啊，嚟到供养呢个大众，诶，将呢个大众嘅福利加俾自己咧，冇呢个种种嘅灾难。我讲一个是我亲自经过的，亦都啱下好多稍微老一点的人家都识得呢个人嘅，就系智贤正院有一位老当家，叫做宽怀啊宽智佛，佢系虚云老和尚嘅弟子，咁啊同我同戒添噶啦，一齐受戒嘅都同戒，咁佢未出家前咧，佢就成和道口啊。有关佢就佛有缘斋菜馆，佢姓张嘅作家，就系佢做老板，系佢开嘅。身为老香港绝跑物俾佢，应该知道喺打仗以前系响正成河道口嚟嘅啫。咁啊，边个铺位咧？当然我都未帮衬过，可能喺细个好细个，你未必食斋啦，系嘛？咁啊，听讲系响成河道口嘅啫，佢哋佛有缘。在香港咧，係最初期嘅齋菜火嚟。咁後來佢哋有一年就親近呢位老和尚，就出家。咁啊受完戒咧，就呢位老和尚咧，就叫佢幫手捐錢重修南華，重修雲門。咁佢就做咗自己今日自己成一個當家，係當年嘅當家。咁佢受戒嗰阵时咧，我哋受菩萨戒，咁咪要烧火把嘅。呢个系旧时个规矩，即系如果你唔烧火把嘅，就唔俾戒戒，即系唔俾皈依正殊嘅，冇人食你嘅。咁啊，我哋烧我哋烧一烧就十二个，嗱我都有噶，不过我都唔算系俾法睇，唔系睇得几清楚，头发长啲睇唔到噶啦。咁佢一烧完之后，会有咩后果啊？十二个火把同时爆啊！嗱，咁啊同时爆，佢个脑咪流血咧，流到个面啊、肚子啊咪湿晒。咁啊，你呢个丛林咧就冇咩医药嘅。我哋旧时嗰啲丛林咧好古老噶，就算系伤风咳嗽、查啲万金油都冇嘅。一切咧系秒生死，听其字。咁喺佛典咧四初八。燃香啊，四香啊燃喎，咁啊佛就话香炉啊嘛，咁大家嗰啲同界睇就咁样嘅，就喺度绑嗰啲香炉灰啊，咁啊揞住个头，咁你无论揞几多咧，都丧唔到嗰啲血，向下边都流嘅，咁啊为乜事有咁个后果咧？后来佢同我哋讲，佢未曾出家以前，亦都未曾开斋菜铺做老板之前。佢係做呢個家庭嘅功夫，即係今日所謂家庭嘅助理啊，即係打呢個家庭嘅工。咁有一次咧，佢今日買餸煮飯咧，佢就買咗條魚，咁已經劏好， 咁啊，遙到啦咩姜啊、葱啊、豉油啊，一切都教好噶啦，但准备啊蒸咁一啲。咁嗰只病箭喺度做第二样嘢，咁有只猫，有只猫咧，个猫食鱼箭都大家知噶啦，大家都明噶啦。咁啊，佢一行开咧，嗰只猫跳上个砧板嗰度，睇嗰条成条鱼就担走咗佢，佢睇到啦，揸根菜刀顺一劈，嗰只猫就俾佢劈死咗。系咁啊，佢哋上手咧，当然咧佢开关无情咗嚟啦，咁将佢一刀。劈去嗰只猫当堂就劈死咗。嗱，佢虽然系话咧，佢都唔系有心咧伤呢只猫嘅。佢因为只猫咧兜条鱼，佢就要买就佢买唔切啦，要出发俾个主人食啊嘛。所以佢就都咧顺手一劈，劈死只猫。呢只猫咧，在佢嚟讲啊，佢都系无辜噶。就算我食咗條魚都唔正眼都唔病，佢冇巴閉係嘛？所以呢啲咪冤仇，亦都講唔殺生咧，個罪過好大。咁呢個冤仇咧，見我在佢受戒嘅時候咧，就發生咁嘅問題。真係成個香爐嘅香爐灰咧，啲話噏曬都止唔到血啊！結果最後咧，亦都冇送去醫院，亦都冇醫院去到朝關嗰個地方。咁系咁一不了了之，咁啊帮下手啊，同佢抹下洗啊，咁啊治下佢咁就算。嗱，所以我讲呢啲咁嘅故事，话出家系唔容易，甚至登比丘坛嗰啲魔障咧系最多嘅，好多真系受戒受唔正啊，唔系佢唔想啊，佢想啊，但系咧好多嘢咧令到佢咧系退嘅。嗱，咁除咗之外咧，要说明。真係啦，食素好啊，唔好食肉啊，因為每一塊肉、每一啖肉都係殺生而嚟噶。我都有好多信徒開酒樓啊，個香港好有名啊，都有。後來咧，佢總係成日病，佢就嚟問個師傅話：點解我成日病啊？總之唔係頭痛、地腰痛，總之嗰度都未好，嗰度又嚟噶啦。咁我就問佢啦，我當然唔知道佢做乜嘢啦。我哋做咩工啊？即係點樣謀生？佢話我做酒樓嘅。咁我一講我得啦，我哋唔使講客人。我哋最好咧，從今以後唔好做推股，算啦，你唔好做。就算啊，日進斗金，你都唔好做。點解？我你哋前面个大厅吹啲打打锣鼓干杯，咁啊几开心啊！你望下厨房一条一条嗰啲死咗个鱼，一只咧拖个鸡粪都满地下厨房，又是做几百围噶。我哋啲广东人都好兴噶，就算系叫做相识都俾个请客堆多几围热闹好睇啊嘛！你哋就高兴干杯。咁睇下廚房嗰啲畜生啊，佢係冤枉啊！等於話你讚每一個仙啊，都係從嗰啲畜生死亡嘅地方而嚟噶。我你就賺錢，你就乾杯，諗唔諗到佢哋嗰啲凄涼，嗰啲無辜啊？我都最好你就唔好做。佢一條我話唔做，精神曬，咁乜事都冇。所以呢，我有好幾個都係咁啊。當然呢啲問題，我常常講，我冇咩好嘅妙理同大家講。我真係明白嘅識數，呢份夠啦。如果你真係咧有大修行固然好啦，就算我冇大修行啦，我唔得啦，我收唔到啊，你就識數呢份，真係包你長不長壽啊！你現身咧都少啲病痛。就算你當然肉體係總有壞，遲早嘅問題，即係你冇咁辛苦，好啲。就因為你個心善，你冇殺生，你冇傷害啲畜生，你就保自己，所以咧你個福報就大啲，就唔會受咁多嗰啲病嘅痛苦啦。所以出家就係出嚟我哋呢個世俗嘅家庭。好似只豬咁樣，唔好再俾呢隻母咧，擸住佢更加唔舒服，就更加辛苦啦。 能够成功呢，全靠呢个修呢个净戒，就系清净嘅戒。嗱，咁在今时今日嘅的确嗰啲戒咧，亦都咧唔系咁容易持，亦的确咧唔系咁容易修。嗱，佛坐世嘅时候可以守得到，但系在今日呢个咁嘅现实嘅环境嘅社会啊，好多戒咧系守唔到嘅。亦都咧係冇辦法守添嘅，冇話小和尚守，就大和尚、老和尚啊，頂級嘅大法師，佢都冇法子守，因為呢個現實嘅環境咧係咁樣，都冇法子做得到。但當然我哋只有盡量，我哋能夠守得到嗰啲，我哋有嗰啲根本戒，最好根本戒咧就唔好犯。其他嗰啲枝門咧，咁又係無可奈何嘅。好似一棵樹，你唔好爭佢呢啲根咧，就算嗰棵樹有幾條枯枝，或者落幾塊葉，咁呢棵樹咧唔會死，唔會傷。最多咧未曾壓心嘅好咧，冇冇睇佢嘅，因為根仲未壞，有呢個根，有呢個樹身。嗰啲枯枝就唔係重要啦，對我哋守戒都係一樣。當然最好係小戒，唔重要嗰啲守到啦。但係最緊要呢個根本戒咧就唔好啦，法有咗呢個根本戒咧，就可以咧有修成啲，尤其是菩薩戒。但比丘戒咧就係一生受完。所以我哋呢啲問題咧，好多人啊唔明啊。但如果我哋以我哋呢個外表，如果我哋師父死咗都好啦，我師公啊、師父啊、師祖啊、師叔師伯，如果佢哋死咗咧，依規矩咧，我係個晚輩，我話咪師公，咁咪我係孫啦，咁咪叔叔話我係侄啦，係咁就我哋唔可以幫佢叩頭啊。咁啊點解咧？因為比丘戒係一生過，所以佢一斷氣。就自動無咗。咁如果我哋幫佢頂禮咧，就所菩薩戒。我哋第三層大戒就菩薩戒。菩薩戒咧係盡未來際，我哋一日未成佛以前，菩薩戒如果守得清淨唔犯，將來成佛作祖都係靠呢個菩薩戒最重要。咁所以咧，我哋咧。无论边一个出家人走咗，我哋帮佢叩头，帮佢顶礼，或者佢系长辈，或者系长老，或者系前辈，我系个晚辈啦吓。就算同参师有多好，同辈多好啦，我帮佢顶礼，就唔系顶礼佢呢个出家嘅身份，佢冇咗出家身份嘅，就系顶礼佢呢个菩萨界，就系顶礼菩萨，首先系菩萨相。主啊，就敬如世尊，我哋都系受咗菩萨戒，菩萨将嚟成佛，所以同菩萨戒咧，大家同住，互相要尊重，你要尊重我，我要尊重你，好似乜好似我哋对住世尊即系佛啊，我哋对住佛咁样咧，系恭敬佛，啊，大家都系菩萨，将来你又成佛，我又成佛。靠呢個菩薩戒，所以菩薩相見咧，就敬如世尊啊，彼此互相敬重，好似對人一樣，就係咁嚟啦。所以話常德出家係靠呢個從前個宿命，宿命之禮就係由咧修呢個普賢行，普賢十大願王，由呢個宿命，無論你向邊一趣邊一道，你有咗宿命。先至知道我從前有咁嘅善根，可以出家，我常就出家受定戒，無垢就無漢無川流。嗱，垢係嘛？即係嗰啲邋遢啦，即係好似我哋有啲人乜幾日都唔沖涼，同時熱天啊，幾日唔沖涼咧，你話一出家咁啊，嗰啲仲有老泥啊，一條條積出嚟㗎，呢咪垢啦。但係無垢咧，垢就代表煩惱。如果你唔受咗戒，唔持戒， 就梗係煩惱業障本身。如果我哋受咗戒，依戒去修行，就唔犯戒，就冇咗呢個犯戒嗰種嘅舊懷入嗰個毛頭，又冇破咧，破就穿個窿，咁啊佢就破，或者裂開就佢破啊嘛。但係我哋如果出咗戒之後，手戒唔清潔，就好似一件衣服穿個窿，又或者一個瓜未曾食，佢就裂開咗熟個頭，有微菌就唔食得啦，咁就繼續破。家無破咧，就手戒清潔，就無穿漏啊，穿就即刻破啦，嗱漏就係漏落。如果我哋破咗戒咧，就一定係流浪於呢個生死，好似飲燒機啊，燒機係流水咁啊，但係少飲燒機就係咁，我哋洗嘅菜咧要去炒啊嘛。如果你唔等個燒都漏曬嗰啲水咧，嗰啲菜就炒得唔香，所以凡洗菜就揾個燒機去裝，目的就漏曬嗰啲水，咁就好炒。咁你燒機燒機咧，你一定係漏嘅。是一定是流水的，所以加上穿漏呢是穿一個窿，那就是流水了。那我們如果不受戒，受了戒不持戒，就肯定是墮落，就好像穿一個窿流水流出來。那如果我們持戒呢，就好像一塊布密窿的，即是很密的那些窿，裝水就可以裝的，都不會流出來的。就譬如我們出家之後，包括在家所受的戒，五戒、八關齋戒，或者在家菩薩戒，那麼他如果守了戒之後呢，不犯戒去守戒，就不會穿一個洞漏了去墮落這個生死的痛苦。天龙夜叉、鸠盘叉，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与色与诸音而绝法。呢一段咧，咁亦都系多数而家陈述得方式咧，就个为佢说法。所以话天龙夜叉其他国，就系属于咧天龙八部中。天龙夜叉乾闼罗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含摩诃罗伽，一共咧八部众，都系属呢个护法神，有鬼有畜生，但系佢虽然佢业障啊系做鬼做畜生，但系佢受咗佛嘅熏染，受咗佛嘅教导。佢係做我哋呢個護法嘅善神，所以天下龍物夜叉就截只鬼，呢種鬼嘅飛行咧就好快又好敏捷嘅。嗱，鳩頭叉就叫做安逸鬼，好似個缸咁嘅樣嘅，但係專門咧人哋瞓覺佢哋揸人哋嘅，所以乃至咧就係除咗天龍夜叉同埋我啊，仲有其他嗰四樣。好似阿修羅、迦羅羅、緊羅羅啊、摩婆羅嘅啊，一共咧乃至到有八種，包括人用非人嘅人，就講我哋嘅人，人可以修行，可以扶持佛法。嗱，非人就係鬼，嗱佢唔係人，咪即係鬼咧，或者包括個畜生啊，等等嘅其他一切嘅種類，左右一切眾生而適應諸因而說法。就係講啦，我哋講經說法度眾生嘅時候啦，要得到咧好多嘅語言去度眾生，所以《維摩經》裏面咧，我繼續講啦，不一音耳說法，令眾生隨你覺得大，不說法係一種音聲，但係咧，所有聽經嘅人，無論你係邊一個種族。邊一個國家咩一個語言同埋一齊，但係佛咧就冇分開。你係邊處人講咩話，佢一種音聲，但係你二類等解， 唔同嘅種類、唔同嘅種族、唔同嘅各式各樣嘅人，係平等嘅，係了解。個個聽咗之後咧，就好似啊，都係今日都同我講一樣嘅。個音聲係我嘅音聲，我聽得懂嘅。裡面嘅理論咧，係專門嘅專門為我而講嘅，係感化我、勸化我而説嘅。邊啲屬於咧？真係啦，一種咧係微妙嘅音聲啊！嗱，如果從我哋人道嚟講咧，或者係識英文啦、識俄文啦、識日本文啦、識法文啦，但係咧講嘅容易啊，有幾多個啊？識得咁多個嘅語言咧，就算係外交官啊，佢得一兩種嘅啫。你係駐俄大使咁識俄文啦。但未必個個都識得，不過就係咧曾經訓練過有啲識俄文嘅人。你住法國，人都唔係個個識法文嘅，當然坐個頭咧，又或者識法文啦，都係唔多噶。咁加埋咧，所有一切眾生，所有一切唔同咩種族，你乜嘢嘅語言嘅識以諸音而算法啊？色界咧係根據一切眾生佢所明白嘅語言咧，你同佢講經説法就係、是。咁所以我都係最近，我除咗廣東話，唔係我都唔識。好似台灣啊，有好多人請我去講經，我一切都推曬，因為我唔懂普通話，佢哋又唔懂廣東話，都冇曬我。嗱咁啊，色界咧。嘅人咧就比較好啲，其實星馬人嘅語言咧，喺世界上邊講得就最多噶啦。但例如中國人，佢係福建嘅星馬福建人好多，第一個識講福建話啦，咁一種嘅咯。星馬亦都有好多廣東人，大家隔離鄰舍朝見口晚見面，咁有溝通，咁啊識廣東話就係咁做嘅。嗱咁啊星馬。社交一般都用英文嘅，爭咗嘅。嗱，咁馬來西亞咧有佢馬來語，分咩四種啦。無論廣東仲講咩，係福建都有客家，咁啊五種啦。閒閒地識得六七種話，但我雖然出生喺香港，我係香港出世嘅本地人，未必視乎我喺六個法國出世嘅。咁揸車就冇幾遠就嚟啲錢，因為咧我哋都冇去外國，讀過書，亦都冇翻中國讀過書，咁所以咧英文固然係唔得，普通話亦都唔通。不過普通話咧，我總算咧真係普通話咧，我算聽得到。但係六十年代，即係一九五幾年嘅時候咧，好多中國的法師咧，香港講經。我曾經當佢哋個翻譯，在當時嚟講咧，我都係佢哋嘅翻譯嘅人其中之一個。佢哋用普通話，我就用廣東話翻譯出嚟，我係其中當年嘅一個。所以個語言陀陀嚟啊，係好重要。如果你呢個語言咧唔通咧，你就好難以啦嚇，咁啊去弘揚佛法嘅。嗱，咁啊，日本話我寫一句話，今晚話，今晚話真係居於雲嚟。咁啊，點解我識嘅今晚話？因為我喺夏威夷住咗廿幾年，因為英文唔夠，就去讀書。咁啊，讀完咧，阿德去做 case， 即係讀啲嘅成人教育班，都係夜晚咧七點到九點。咁啊，日本人又好有禮貌咧，見面咧鞠躬，金巴巴咁啊，只官要問嚟鞠個躬啊，係咁啊，即係呢一句啊，日本話金巴巴，多一句都唔識噶啦，所以即係咧冇咩用。所以你所講咧，所有一切眾生嘅識以諸音而說法，真係嘅呢個人咧係有天才，亦都有佢縮生落好大嘅時間，或者佢有修養。得到呢個語言陀陀嚟，去到任何一個地方講經說法，一切眾生嘅語言咧，佢都講適宜諸音啊！一切眾生語咧嚟到說法，勤修清淨波羅蜜，但不蒙生菩提心， 灭除障各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啊！咁喺我话丁丁文咧，就佢嘅修行义理缘，修行咧即系我哋一个修道嘅人，义理咧就系持道道人，咁勤修清净波罗蜜，嗱勤修咧就即系我系台，我今日系咁样做，听日又系咁样做，今日系咁样。听日咁啊，咁就叫做勤修。又清净咧，又即系冇杂念。咁啊，点解冇杂念咧？下面嗰个波罗蜜三个字啦。嗱，咁啊，波罗蜜咧就系印度话，中国话佢叫到彼岸啊。好似我哋金刚经嗰个金刚，佢全名叫做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简单讲佢叫金刚经啊。咁全名叫金刚波耶波罗蜜经，金刚就系譬如系金中之光华，系金里边佢光耀啊，咁啊金刚即系好硬嘅。嗱，嗰啲金咧，如果真系十足咁好硬嘅，加金里边嘅光，金里边嘅精华就更加硬。就譬如呢个啦。波耶波罗蜜经，波耶就智慧，波罗蜜就是道彼岸，即是说智慧道彼岸，就里面所讲的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法与非法一切的执着都破除，全靠呢个智慧嘅力量，先就可以咧到达你个目的地彼岸，究竟成佛。成咗佛之后，证到呢个金刚话，金刚不坏身啊，咁就不坏，就好似金里边嘅光，金嘅精华系好硬又唔死嘅。所以我哋一般人讲就话，成佛系发花。智慧喺里边，长命就金刚啊！如果你想长命，冇咁快走嘅，再加上咧冇病冇痛嘅咧，你真系多读啲金刚经。咁其实金刚经咧，我早期就我都读过好多，但因为我个师公咧，佢系湖南人，佢系受持金刚经嘅，我初初识佢。佢晚晚揸上只只，连灯都唔使开，一晚上上几多几多个。 佢系湖南人，我又早过如果呢只细路仔，点知佢年翻后出得啦，然后佢得佢过半，佢唔使睇书啊。仲就咁讲波嘢波浪嘅经，是我问咁啊，有一年到最后算就放下，好快跳嘅啫。咁佢就连咁，所以佢临走都成九岁先嚟走。咁後面咧，我出咗家同佢一齊住嘅，佢每日仲剛剛經，咁我亦都係咧跟住仲剛剛經啦，就係咁啦。比較咧剛剛經咧，就比較咧係熟啲，比較啦嚇，即係好多地方咧都過半，睇睇經都可以背得出。所以你想長命，就真係要仲剛剛經；你想成佛，就要仲法華經。咁你想有智慧辩才无碍，你就多多研究下《楞严经》啦。呢啲就系古人咧根据某一部经，佢重要嘅理论，咪说出呢几句话，就俾我哋嗰啲后人咧。咁你想点啊？你想长就仲讲个经啦，啊你想成佛就仲个《法华经》啦。第一系方便，第二系方便品咧。举下手对住佛像点下头，佛都为佢受记啊，将佢成佛啦。咁啊，所以咧成就佛法啦。嗱，咁啊，智慧嘅楞严经就系阿难尊者同佛啊辩论，又是第一卷七番过望，第二卷十番辩见，第三卷会四方为如来藏性，用七大体性周遍。第四卷三河大地的缘起，三种相续，最后经中现上 显示到民色不心不面，每一段经文都是窝囊神呢，你一句我一句一辩论，而将个中重要的道理咁啊讲出嚟。咁所以你学年经、读年经嘅人咧，个口才一定唔会好差，仲要有智慧，所以佢哋智慧嘅里面就系咁嚟嘅。咁所以我哋呢个地方啊，勤修清净嘅波罗蜜，当然咧就系本经，就系讲花莲经啦。再简单啲就讲呢个十大愿王，呢个含愿品啦。我哋勤力咁样去修持，系最清净。你肯做经，你依经嘅修行，就一定系清净。由修呢个清净嘅行，自利利他两种圆满啊，就正到呢个科学嘅彼岸，就奔上你的目的地啊！就行不忘身，菩提心啊！嗱，唔好忘记呢个菩提心啦。菩提心就系觉度之心，觉度心即系咧自利利他之心。所以呢段经文叫你修自利，就勤修咧自度度他、自利利人呢两种自利嘅愿，所以唔好咧忘失我哋呢个菩提心，恒常常。恒常修习，唔好忘失，唔好忘记呢个自度度人嘅菩提心。嗱，我哋就长话文，将近要讲完，都有个譬如啦，就系呢个大悲心系从众生而起嘅，因为众生只有呢个大悲心，因为大悲心先至有呢个菩提心啊。由菩提心先至成呢个菩提佛王，咁啊，如果向后推咧，成菩提佛王，即由呢个菩提嘅因心，成就菩提因心，就系呢个大悲心，成就大悲心，就系呢个众生啊。咁啊，众生系我哋成佛嘅因嚟噶，咁所以呢说个菩提心咧，就系包括。自度度人，恒不忘失菩提心就恒常，唔好忘失咧，系自度度人呢、这个菩提心。咁灭除障垢，就无有如灭除，就系由呢个菩提心，由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自度度人，咁先可以灭除。呢、这个障垢嘅障就系三障，即系烦恼障、业障同埋呢个报障。嗱，烦恼当然系我嘅贪嗔痴慢疑我见嫉妒恐怖呢个烦恼，有烦恼一定系做罪业，呢、这个系一定噶。有罪业，佢一定受果报。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啊，一个脾气弱，出现恶叉障。恶叉咧系印度一种树个名，一种果个名嚟噶。诶，中文叫做中国话咁乜嘢，我都唔记得，因为我都好耐冇睇《楞严经》啦。啊，佢呢种恶叉个果咧，佢一系人生，一生就梗系三个一齐嘅，佢又冇四个，咁佢又冇少一个得救有个，佢一生就梗系三个一齐。咁既然三个一齐啦。就譬如呢个惑业无惑嘅烦恼，有烦恼就做罪业，有罪就一定受呢个果报，呢个肯定。所以惑业无有烦恼做罪，有罪业就感果报，三果一齐系连带关系，就好似呢个恶叉呢种果聚埋一样。一系就唔生，一生就三个一齐生个余恶差聚啦。咁加灭除呢个障垢，障就呢个三种障：烦恼业障、果报障。呢三种障咧，都系一种垢位，即系唔清净。加无有余咧，灭除个力量点样灭除佢咧？就是勤修这个清净波罗蜜， 恨不忘失菩提心，由我哋勤力修行清净无杂染嘅波罗蜜法门，即系指《花严经》，亦都指呢个十大愿王，时时呢系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唔好忘失呢个菩提嘅大悲心。咁啊，最后呢修行有效啊，又可以灭除呢个三种障垢，无有余，一点都无净，即系断得清清楚楚，一啲烦恼障垢业障数障都未有，灭到家一切都除晒。其功能就系在于行修清净波罗蜜，亦或行不忘失菩提心。各位一切妙行，就皆成就啊！于诸幻现及魔技，世间道中就得解脱，犹如花不不住水，亦如日月不住空啊！一切妙行都系指本经嘅花言经，而《花言经》呢系为经中之王，整部佛法都系在呢个《花言经》。整部《花言经》重要嘅道理，在呢个行愿品，行愿品嘅纲领纲要就在呢个十大愿，所以呢十种大愿明白，就等于全部《花严经》重要的道理都能够了解，所以这十种愿呢是称为愿中之王，就是这样的类似了。我一切微妙的皆成就，一切的十大愿王整部《花严经》，这个微妙的道理依理而起行，就妙行世界得以成就，对于诸幻的行波经，咁啊，既然一切微妙嘅行波得到成就啦，咁啊，一切嘅烦恼话，一切嘅业障，一切魔嘅境界咧，都冇晒。嗱，咁啊，烦恼话同埋呢个业障，讲过好多，唔使重复，因为呢个魔境。这个魔大家就犯了老乱人，破坏人家的修行，令人家退心，令人家在这个佛法之中呢不上进，都是属于这个魔了。从这个烦恼这方面讲，就叫做烦恼魔。从这个生死来讲呢，叫做生死魔。生死就是一种魔障，令我们不得自由。这个生死是从这个烦恼业障而来，所以烦恼业障也是魔。所以于诸幻业诸有多也，烦恼和业障不是一种两种，是很多，能够将我们的化身为名，能够障住我们的解脱，不得自由自在，就好像那些魔的境界呢是扰乱我们破坏我们一样，常常于诸幻现及魔境，都是由一切妙行成就呢得以消除，个世间道中就得解脱了，就佛法在世间就不离世间道。我哋修啊，固然深山大量去修咧，咁啊环境咧就清净啲，就比较咧系容易上手。如果环嗰啲环境冇咁清净咧，就比较咧系有骚扰，就冇咁容易成就啦。嗱，咁啊从前我哋有位大德，佢就法上禅师，佢就法上。我的一样是住山的，但是他山下呢就有很多很多那些旧同事啊，同参师友啊，相熟的人，他又叫他住在山上啊，很多人想去探他，找他，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我邊個生人都冇人知，佢亦都唔會通知人我喺邊度，啊心急麻煩，自己清淨。但係我雖然住山啫喎，咁嗰啲心都要飲食㗎，咁我當然就落山就自己種啲菜啦。好似嗱嗰啲芥蘭係有花嘅，白白色㗎嘛。嗰啲菜心螺有花係好似黃黃色㗎嘛。咁啊，嗰啲花咧就梗係唔食啦。咁、那個洗菜咧，嗰啲水啊，洗嗰條啲水倒咧，就喺個山頂上，就跟住嗰條坑啊，倒灌咗啦，又落個山腳。不過有好多嗰啲朋友經過，咦？我點解呢個山樣都冇人住嘅噃？我哋村都冇人，咁點解會有呢啲個菜花咧？啊，白色嘅係芥蘭花咯。阿黃黃色係菜心嘅花，既然有呢啲菜嘅花，就肯定呢個山有人住。咁啊，係唔係我要揾嗰一位同我好有緣相熟嘅阿花場大師咧？咁我就跟住嗰啲坑啊，流落嗰條渠，流成嗰條坑，嗰個水咧，咁啊跟住咁啊上，果然揾到佢。揾到佢咧，當日傾偈啊，啲都唔想走，傾到。我就打岔啦，造谣啊，咁啊嗰啲人走咗啦，佢就搬啦，就将个茅棚咧就再搬入边，直情离开啦呢个人世嗰地嘅住山啊，住到最深最入。咁佢点生活咧？佢就买咗个池，咁啊种嗰啲莲花，咁啊莲花咪有啲莲叶嘅。咁啊，生活地仍然系种菜咁啦，但佢着嗰啲衫咧，就靠啲莲叶，嗰啲莲叶咧就系晒干啊，搵条线咁啊穿住佢，捞喺身上攞落衫着啦。所以佢讲四句话，佢话一池荷叶就衣无尽，咁满地松花就食有余。佢话江鼻世人知住处啊。都有二茅舍有深山，呢啲真系守行人啊！佢一池荷叶，佢种一池，即系池荷个池啊！嗰啲荷花有荷叶，着衫咧冇尽啊，成日做衫嘅，将啲荷叶晒干，喺度时一穿咁样捞住个身体，咁就 OK 啦，咪变晒啦！咁冇地虫花，咁啊周围好多嗰啲松树。咁啊，松树有嗰啲松子，有嗰啲松嘅花，好似系真系枝枝咁松花。咁佢老咗之后，佢跌落地下，佢哋执嗰啲松子，执嗰啲松花嚟食，所以佢满树松花就食有余啦，够晒食啊，食晒咁多。既然有三着，有得食，仲使乜嘢应酬咧？所以话光鼻世人。知住住啊，刚刚俾世上嗰啲人知道我住喺边度，你贪我麻烦打杀，修行用功咧都系唔得清净啊！所以话有意冒险就入深山，有咁深就入咁山，呢啲系老子啦吓，嗰啲老子会修行一种嘅程序。但系啱呢句话咧，世间道中不解决。就从呢个平常心事道，喺呢个世间上，好似冬瓜和尚，呢啲嘅成日跑街，其实系心中念佛王，世人多不识，特别有一天堂。就算我哋一个修道人，一个真修人，唔使匿埋，唔使躲埋，就喺呢个世间之中。有呢个世间道理，唔所谓随缘道人，人哋行，人哋又行，咁人哋食饭，咁啊你又食饭，咁啊人哋瞓觉，你又瞓觉，就咁就得噶啦。咁但系咧，我哋狮子声嘅呢啲说话咧，你冇听我哋讲，例如我哋食好多文章嘅，呢啲又话唔好食。嗰啲又话唔好味道，啊呢啲又话唔食，那啲又话唔食，喺我啲饮食里边咧，诸多挑剔，诸多分别，诸多比较，咁你就点收到？ 嗰啲飲食咧就轉咗你去啦。蝦總之啊，食乜都都係無上妙味，鹹淡甘辛，酸甜苦辣，總之入得口唔怕食死你，唔怕中毒嘅，你都要食。咁樣咧，你就冇咗呢個分別心，咪平常心是道咯。啊，咁啊，你就或者你行路，咁啊人哋行路咧，諗好多嘢，但我哋修行人行路咧，諗唔多，步步都係阿弥陀佛，步步都係觀世音菩薩，步步都係你所自己平常做嘅經，咁啊一啲都唔會浪費時間。所謂平常心持道，響呢個世間之中咧，就係修行。所以六祖大師講啊，個佛法在世間，就不離世間道啊，佢離世求菩提，就合似求土國啊。嗱，土仔就冇國噶嘛，人都升得啦，牛地有國啦，啊，羊都有國，好多畜生有國。但系兔仔就肯定冇觉噶，大家都知都见过。咁加埋咧，佢话咧我哋修行就喺呢个世间上去修，所谓随缘度人，你做乜嘢事都可以修。你离开呢个生活，离开呢个世间烦咧，去求菩提、求成功咧，唔系咁容易啊，唔得啊。就好似乜咧？好似谂个兔仔搵只角。兔仔冇国，你离开世间，离开呢个人群，离开呢个社会，离开大众咧，你都冇修行嘅地方啊！即系话，我哋就喺呢个世间上系随缘度人，嗰日要瞓，你就瞓；啊，嗰日要行，你就行；啊，嗰日要食，你就食。但系咧，唔好咁多分别，唔好咁多嘅挑剔。冇咁多去計較，咁樣啦，你就係道啦。就在呢個世間上咧，就修行成道，係得到解脱。如果離開世間修道咧，好似一個兔仔揾只角，係揾唔到啊！離開世間係修唔到啊！在呢個世間上咧，就係修道，在世間道中修行就得到解脱。嗱，講到啲説咧，已經補翻兩分鐘啦，過咗兩分鐘啦，咁啊嗱，咁啊今晚咧就屬於禮拜，即係呢個禮拜六開始，咁聽日禮拜六咧就同大家見面啦。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同心極樂國， 同心極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明天晚上咧係同咗時間再見。